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赠送了礼物。礼物是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塔米安·奥格本纳12月7号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郑永哲的。